啊，慢动作真系不得了， 劲啊！ 系啊，有 Mira 啊 ，Mira 都 咩话？ 都劲啊， 好劲啊！ 仲有一个再劲啲， 劲啊！ 有思婷，我而家唔听尹子龙噶啦， 听思婷啊，我净系听思婷， 净系听思婷，不如揾思婷上嚟做访问啦， 都可以噶。 其实我 OK 噶，我 系叫佢作唔同嘅声。 系，我记得嗰阵时咧，好耐之前咧，其实有出过个 post 嘅，就系佢哋咪 cosplay 嘅，系啦，跟住噩梦仔同埋阿龙哥系扮。野比大雄， 噩 梦仔系扮鬼太郎入边嗰个佢系扮鬼太郎嘅主角，跟住之后思婷系扮边个？我好记得噶，好中意嗰张相。佢扮 One Piece 入边嘅幽灵公主啊，即系 Piranha，Piranha 你 系啦，我最中意就系 Piranha 啦。不如揾思婷上嚟做访问啦， 佢 啊嘛，我既然访问咗思培， 咪访问思婷 啊，不得了啊！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啊！ 我 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你的后援会， 自己讲埋佢啦。 报个时间先啦， 1410啊， 系2:10啊，咁啊就系2:11啦。跟住之后就系呢个天气啊， 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读埋呢个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啦。 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气，唔系再嚟。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 系咁啊，如果呢度系晨光第一线就。咁大家记得注意保暖啦，跟住就去歌啦。 系啦，着多件衫，饮多啲水啊，系啊，读多啲书，做个有用嘅人啦，咁就去只歌啦。 我有时朝头早都有听噶， 系啊，支持噶我哋， 我好中意听中歌噶，跟住仲听埋18:22 听紧你， 系啦， 次次都要我帮你补，又话中意，讲都讲唔出 啊！四眼仔，今日有咩题目呢？ 今日想讲就啲睇唔顺眼嗰啲人啊！话说咧，早几日咁就去朋友嗰、那个餐厅啊酒吧嗰度，咁啊即系食嘢饮嘢咁样样啦。咁咧，咁因为嗰度就系可以即系会有人喺度即系打碟啊，或者佢会即系叫做播一啲歌咁样样啦。咁一路去到即系晏少少，咁啊啲人食完嘢咁开始走，剩翻人即系比较少啲噶啦。咁喺现场咧就有一台。就是嚟庆祝生日嘅， 系 位数我谂都即系佢哋分开咗几台坐啦，咁但系知道都系同一班人咁样庆祝，咁咧有男有女，年纪 几多个人啊？大概 隔咗三，你一台四个人，佢好似三台到啦，系、十二个咁样，咁咧佢哋就年纪我谂同我差唔多20+挨近30咁样，有啲着嘅。装束咧，都事业有成嗰啲 哦，西装 啊，系啦，即系你间唔中听到好似都系讲下啲投资嘢啊，嗰啲嚟 嘅。投资 O to O， 耶！ 我知啦，头发未啲人 未 ，OK OK， 未到 个境界 ，O to O 境界 未够劲。 咁跟住，点解 识个 O 喺头壳顶？冇听紧，冇听紧，放心， 我都 O to O， 一见到佢 O。系啊，都而家唔得人听我哋呢啲啊。咁跟住咧，系啦，咁啊年轻才俊啦，咁啊亦都直间有一啲其他嘅女士啦，妙龄少女咁样样，咁大家庆祝好开心啦，咁。咁跟住咧，去到中间突然之间咧，有一个男仔带住一个女仔， 系 就行埋嚟，即系我嚟呢边啦，因为我朋友有份即系打碟咁样样 啦， 咁跟住就变咗播歌，跟住行埋嚟，即系播紧而即系。嗰刻播緊係啲懷舊嘅廣東歌， 係即係例如 《愛情陷阱》 是，係 嗰啲啦，嗰啲 friend。然後佢就行埋嚟，然後就問我個朋友就話： 唔好意思啊，咧好唔好？ 但佢语气系咁样嘅， 冇我咁虚伪嘅，即、okay. 正常啲嘅， 用翻佢个语气。 唔好意思啊，想问咧，可唔可以点歌噶，即系转歌啊咁样。咁我朋友就话：哦，想听啲咩咧？咁样， 但系佢嗰阵时嘅状态系 清醒嘅， 即系冇酒气嘅， 饮咗少少咯，你知佢，但系清醒状态咁。跟住就，我、哦、可唔可以听第二啲歌啊？想点歌啊？咁咁，我朋友仲问想听啲咩咧？ 系数码暴龙， 如果系都仲觉得啊好嘢咁。咁跟住个女仔就话：啊，我想听翻嗰啲唔知系外国嗰啲电视剧、电影嗰啲 soundtrack 嗰啲歌啦， 或者想听国剧830啲歌， 正啊！ 双车冲 嗰啲或者系或者谢东 都 OK 啊， 都 OK 有 taste 啊咁啊。想听啲，佢话想听啲外国 pop 嗰啲歌咁样。咁其实， 但你本身系广东怀旧歌嘅， 因为个场合个场地本身 系咯， 不嬲老板 嗰间餐嗰间酒吧系 都中意呢种啊，系成个质地系咁，装修 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嘅港式风嚟， 风系啦，嗰啲 style 嚟嘅咁。咁跟住我就个反应就系、是，我唔知道老板咧行开咗，要问老板，即系转歌，因为而家唔系单碟啦， 即系推个波落老板度。 系啦，因为我哋都知道老板系咩 style 噶嘛，咁费事自行决定啦。咁跟住之后就冇理啦。咁跟住后屘老板翻嚟就话翻俾佢听啦。咁老板就好好咁样安排嘅，即系都 OK 嘅，即系叫转啦咁。咁但系我哋自己围埋喺度讨论咧，嗰一刻。嗰、那個男仔咪話帶咗個女仔過嚟嘅， 係拖住手過嚟， 唔係拖住手過嚟， 即係應該未成功嘅， 未成功嘅。但係講完呢番説話，就坐咗喺就離開咗主車群，自己另外坐低咗喺度傾偈，好似等緊想轉過咁。 係， 咁你一路望住喺度觀察嗰種狀態，應該可能今晚新認識又好，總之就唔係情侶關係啦咁。我喺隔喺度睇，可能有種。佢嗰個要求本身已經有種不善未宜啦，聽完 之後。哦，作為一個專業嘅電台音樂主持， 係啦，因為睇環境啊， 都唔啱個 music flow 啊， 唔啱個 mood 啦咁。跟住就喺度講，有陣時啲男士就係咁噶啦，喺啲場合嗰度有女仔喺度，嗰啲雄性荷爾蒙咧就會飆 出嚟啊，唔係飆升啊， 係飆出嚟啊，好想咧去做一啲行為去得到可能。 型啊！ 间系啦，女士嘅欢心。因为我个朋友后屘咧，佢有分享翻试过，可能再去其他场合度打一碟。以前甚至乎啲 club 咧都试过，又系噶。嗰啲男士咧就会带埋个女仔过嚟就话：哦，想咧点歌啊，转只歌啊，咁样。跟住甚至乎有啲话：哦，我俾钱你，你帮我转只歌啊，咁嗰啲啦。系啦，即系嗰种嚟嘅。你 钱真系侮辱咗音乐人，但我中意侮辱。快点侮辱我， 好中意呢种感觉啊！嚟啊嚟啊！但系你就会见到咧，嗰啲男人咧就系头先讲嗰种状态啦，好想要型啊，佢要威俾你睇，咁所以咧佢就会做呢啲行径啊，甚至乎去到即系嗰一晚啦，晏少少，有一个男仔无端端突然之间同席有个女仔话我想要只杯啊咁，个人自己走入厨房咧，走去攞只杯出嚟， 自己行入去啊？ 系啊，咁因为佢本身嗰个所谓嘅厨房啊，或者冲嘢饮嗰个位咧就叫半 open 啦，咁但系因为嗰刻里边冇人嘅，然后佢就自己行 入去，都唔叫半 open 噶，其实你喺个立场其实等于即系虽然系一间酒吧啦，但如果你用一个再贴切啲嘅形容就系等于一个茶餐厅嘅水吧位咯， 水吧位啦，系啦，即系你可以好容易望到佢里边嘅，睇到门咁样入嗰种，佢唔系独立一个 厨房咯，但系佢都水吧位，咁你水吧位系咪叫 open 位？其实 technically 唔系噶嘛， 咁佢就自己咁样行入去攞只杯啦，咁跟住见到就哇！就系嗰种要威，使唔使威到咁冇礼貌呢？即系你有时去到呢一个位置，你就会发现佢哋，总之我要做咗嗰件事，我要赢咗俾你睇，佢就会不顾后果去做呢啲咁样样嘅嘢。跟住喺度睇就，哇！即系你咧就会观察嗰啲男士喺度做紧啲咩咧？即系佢哋嗰啲取悦啊，跟住又斟酒俾你啊，之后嗰啲咧，就见到呢啲啦。跟住就即刻令我谂翻起有阵时。同啲 friend 踢波嗰啲狀態都係咁樣。 哦，係， 去踢嗰啲聯賽，平時嚟咧冇乜嘢噶，咪咁樣踢咯，唔好上力噶。啲女朋友一嚟到啊，或者帶啲女仔 friend 嚟到之後，哇，又飛鏟，石屎地落鏟喎，大哥，哇，只腳好似唔係你咁樣，哇，有吉屎喎，踢到自己美斯咁樣。但有時你要贏唔緊要啊，你冇累到人啊嘛，即係你 hold 住個波，你又唔傳啦，又獨食啦。 好多呢咁嘅狀態出現 都有嘅。小弟嗰隊波咧，即係宿舍嗰隊波，而家即係有報聯賽啦。咁、當中有個人咧，都係出名係叫做兇狠底嘅， 係 即係狼死嘅踢波，係啦。咁但係未至於場場會攞牌嘅， 係。 咁但係根據我哋非官方嘅正式統計同埋正式嘅非官方統計咧，每次佢攜券出席啊， 係 都一定會拎牌嘅。而十次拎牌入邊咧，起碼有四次咧。是红牌添，直情 哇好薄啊，师傅 好薄嘅。嗱，而再对上，因为我哋宿舍联赛嘛，即系而家即系成班毕咗业嘅人就出嚟踢波啦。咁但系以前喺宿舍入边，即系喺大学嗰度踢嗰啲书院杯啊，或者算赛咧，如果有啲一定会有啲女嘅宿生喺度即系加油啊打气咧，佢、都系狼死啲嘅。所以我极度思疑佢就系你眼中讲嘅嗰啲人啦。而嗰啲人咧系有样睇嘅。佢又系平時穿西裝啊， 耶， 系啦，然後就相對地好似個頭要 gel 到向後嗰款啦， 耶， 冇戴眼鏡，但係有種型格嘅 feel， 佢覺得型格嘅 feel 行出嚟啦，然後行路係有少少啊啊咋咋，然後摁下摁下行出嚟嗰款嘅， 中英夾雜嘅。 系啦，系啦， 个样青靓白净嘅。 系啦，然后成日话：哎呀，冇女啊呢排，哎呀。 Exactly， 有咗咁嘅气场，系啦。如果星期六日咧，就会着嗰啲好 casual 嗰啲 hoodies 啊， 或者 棉裤、长裤啊， 好 似冷 casual。 即系如果早几年兴咪 A and F 或者 Hollister 嗰啲， 一坐低就摆条车匙喺台面嗰啲 咧。哦，系啊，系啊， 完全。我知道你 系有阵除喺入边嘅， 系我知道你听紧会觉得我哋好似好偏见啊，唔系好似我哋系真系偏见啊，话你听，好。好 唔係，但係呢款咧，即係呢款係一款，即係佢哋嗰格嘅人係有自己嘅嗰個叫做追女仔嘅嗰個節奏啦。但即係好似小弟話齋，小弟經常喺尖沙咀同啲阿叔喺嗰間餐廳飲酒咧，啲阿叔都會有呢一種嘅 style 嘅，即係如唔係有呢種 style， 係有呢一種嘅行為嘅。即係 in case 嗰日有個女顧客嚟嘅話咧，異常熱情，啲玩我嘅咁樣，即係都會有呢啲。其實男人。无论是哪一款的男人都是会有一种当有一个陌生的女孩子如果你想威的话你都是有一种荷尔蒙飙升的情况出现只不过在于你那个的行为究竟是有礼貌还是没有礼貌 有礼貌好听就叫 gentleman 咯 不是那有些真的即是你可能你敲钟请这一 round 的那大家就高兴咯、 okay 啊、 但你擅自行入人的地方拎东西啊剩啊那就 没礼貌 就好似火同火柴一样的道理， 系咩咧？ 究竟系咩道理咧？ 自己参透， 自己参透下。 神祭重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衬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反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神圣那句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究竟能不能够参透到阿一头先讲的那些呢，就是吴亦希这首《火和火柴》。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会议波成， 与勇元一， 勇元一，勇元一，我哋约咗两点钟喺公司开会倾嘢噶嘛，而家两点半你都未到，你去咗边啊？ 我坐紧车嚟噶啦，我坐咗三部电单车啊，所以系 free rider。 唔系嘛？唔理咪唔理咯。搞咩 get 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会议波成， 与勇元一， 勇元一，勇元一。我哋今次 project 嘅内容咧，就跟翻啱啱倾咁啦。分工方面，你有冇啲咩提议啊？ 我都有个提议嘅，我提议你做晒佢。 唔系嘛？你呢啲人真系唔应该俾你话事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会议波成。 与勇元一， 勇元一，勇元一，我赶住出去见客啊！琴晚叫你整俾个客签嗰份文件咧，喺边啊？ 嗰份文件呢已经唔存在啦。 唔系嘛？你估你系董伯伯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会议波成， 与勇元一， 勇元一，勇元一。上次开会叫大家翻去各自准备一个 idea， 今日翻嚟轮流 present 啦。你准备咗未啊？ 我准备好噶啦，我准备咗俾你闹， 唔系嘛？这个你又准备得挺好的。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会议波成， 与勇元一， 勇元一，勇元一，就嚟开会了。阿 Jenna 咧，唔见嘅，喺边啊？ 唔好意思啊，但系阿 Jenda 系边位啊？ 唔系嘛，阿 Jenda 系议程，唔系人名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会议波成。 与勇元一， 勇元一，勇元一，次次约咗开会你就唔见人吓，一时又话晕 lift， 一时又话病咗要复诊，咁多借口嘅、啊、你，信唔信我话俾老板知啦？ 唔好啊，求下你，千祈唔好话俾我爸爸知啊！ 唔系嘛，原来太子爷。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会议波成， 与勇元一， 勇元一，勇元一。呢份人真系几时开会又唔知，project 进度又唔知，啲文件喺边又唔知。你话我听啊，你有咩你系知嘅？ 其实都有样嘢我系知嘅。我知道我咩都唔知 道。唔系嘛？你知唔知道我就嚟打你噶？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完。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支援学校，全方位协助学生认识中华文化、国史、国情、宪法和基本法，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和国民身份的认同。林郑月娥在培侨中学校庆活动致辞的时候说，近几个月三次进入校园与老师和学生直接交流，形容在上个星期很大胆地为老师讲了一课，课程有关在基本法之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宪制地位。他指出，虽然中央已经采取两大举措，分别是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以及完善特区的选举制度，令到一国两制可以重回正轨，但是要一国两制可以行稳致远，教育担当最重要的责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希望大众能够透过积极了解宪法，包括参与今日国家宪法日的相关公众教育活动，增进对宪制秩序的认识，建立国家观念和加强国民身份认同，并且培养青年人成为具国家观念、赴香港情怀、有世界视野和对社会有承担以及守法的公民。邓炳强发表局长文章表示，为配合国家宪法日，保安局辖下六个纪律部队，包括警务处、入境事务处、惩教处等，今朝分别举行升旗仪式，相关部门首长都有出席观礼。他强调国家的坚定支持以及宪法作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根源，是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保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表示，特区政府正是积极推动多项措施，把握《十四五规划纲要》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航空产业带来的机遇，并且将本港的航空业人才优势辐射至大湾区以至全国。陈凡在网志说，国家民航局与港澳两地民航当局上个月30号签署联合维修管理合作安排，呼应内地、香港和澳门飞机维修人员执照持有人，便利他们在三地的飞机维修机构工作。三地亦都整合了两份分别在2006年和2013年签订合作安排文件，让三地的飞机维修机构、培训机构以至维修人员都可以灵活地为三地航空业界提供服务。东京奥运国家队代表团上就进行运动示范，维园有跳水和游泳示范，湾仔医馆有乒乓球、剑击和羽毛球等的示范，并且与香港运动员切磋。有长者特意到医馆欣赏乒乓球手马龙的表演，形容他来港是难得，亦都有观众准备横额支持国家羽毛球混双选手黄东平和黄义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了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现在近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何文田的常胜街因为爆水管，常胜街去都会大学方向近住佛光街的快线仍然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 逢星期日晚六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2000零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我请了很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四十年的难忘回忆。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生日快乐。 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 密切留意12月5号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Happy birthday, Radio 2! 天天都不简单。 如果你都是今天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Kathy， 你平时都在自己 channel 度卖下嘢啊，咁你会推荐阿一买啲咩咧？ 口罩，即系口罩又可以系咁卖，你又唔怕戴唔到，跟住又多款，又可以衬衫、衬袋、衬乜都得，我觉得好啱佢嘅 style 咯。我是 Kathy 张玉玲，想知道我揀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周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有 Kathy 的，你好。 Hello， 你好啊。 是啦，咁啊睇你 Zoom Media 会见到咧，你都会有做一啲 live。其实有冇话做咗几耐啊？呢一样 差唔多两年。 但嗰年一开始系即系点样样，即系进入咗去，咦咁啊玩下啲 live 啊，同啲观众互动啊，咁样嗰啲噶。 哦，其实全靠都系因为疫情。 系，想搵人倾偈好闷啊！ 迫于无奈要喺屋企， 生活逼人， 冇得出街， 系， 所以焗住要喺屋企试下开 live。跟住一做就做咗两年。 原本嗰份工作系因为疫情受影响嘅， 关事啊， 系。原本系做 零售嘅，系啦系啦。跟住之后就因为主要做游客噶嘛，咁你游客冇咗，你就自然就冇，系、咁就要转行啦，系啊，直头转行添，唔系转工， 系 系啊。跟住就做咗 live 啲一啲嗰类型咯，系、啊。 但系一开始做 live 都系已经系做一啲同购物有关嘅，定系？都是讲一些无关痛痒、生活时事的东西。 一开始是讲一些无关痛痒的，是即很无聊，即是吹水啊，真的在那里拗水吹。 同啲人啊，Hello， 你好啊，Hello，Hello。 Hello, Hello 每一个入嚟都会打招呼，我成日好佩服是可以讲一些什么一人入嚟可以 say hello， 然后可以继续讲。 我就是那一种咯、啊，咁主要收礼物为生那些、 但是初期会不会觉得？不習慣，即是在咁样镜头咁样去讲啊，跟住同人互动。 会啊，绝对会，因为其实嗰时即譬如我系，因为我个朋友系做经理人，即系直播嘅经理人啦，咁佢嗰时就叫我去睇人哋点样做，咁我嗰时我就睇哇。好尷尬，成件事好尷尬，我望到佢，我覺得好尷尬。跟住之後咧，同埋你自己做嘅時候咧，你係真係首先你要自己用自己講嘢啦。 嗯。 跟住二嚟就係，如果冇人留言嘅話，你就冇嘢講噶咯，你就唔知道做咩噶咯。跟住你又要去諗啊，我要係咁喺度係咁講嘢，咁點樣先可以係咁講嘢？跟住又要覺得唔尷尬咯，即係會練習唔尷尬咯，通常就喺度。 因為又冇人有現場俾反應，即係就算留言都好，佢唔會講出嚟。你要自己接自己讲嗰啲嘢， 系啊，所以成日喺度拖咯，即系譬如啲人留言啦，咁我就系咁拖，即系譬如佢讲一句啦，我就不停咁拉长延续佢个故事落去，系咁延续咯，跟住就等下一个人去回复呢一样嘢，不停咁拉到我个时间到为止咁样咯，即系初头有啲辛苦嘅，因为你冇一班嘅观众啊嘛，跟住冇人识你啊嘛，咁咪冇人会同你倾偈，可能啲人可能路过望下你。講低一兩句咁就走噶啦，同埋啲人好興係佢哋會好似當聽心機咁樣聽，因為主要係得我自己講嘢，你唔講嘢我點樣講落去啊？ 你唔講，你唔答我膊頭，咪唔答你膊頭咯。 跟住咪嗰時會覺得辛苦啲嘅，咁後來就係、是。因為堅持啦，咁啊一路係咁開啦，咁你就會儲咗班觀眾嘅，即係我基本上我可能我每日開啦，咁佢哋都會出現嘅，係啊，咁就會 keep 到，即係仲可以繼續 run 到呢件事落去啦，係，即係仲會有人同我講嘢嘅，仲有回應嘅。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就是第一印象，咁啊 ，Kimmy 第一次见我哋，就俾你估下我哋两个边一个咧系有一个系好中意买嘢嘅，咁啊要灵感来自，因为而家你嘅 live 有时都会有一啲即系个购物频道嘅 hashtag 咁样样，系啦，咁啊就俾你估下我哋两个边一个人似系中意嘅咧， 我估你 系我系似啲嘅，原因系 似因为。感觉咯，感觉。 我以为你会，因为阿一唔似。 因为头先一讲边个中意买你好开心。 哦。 你透露咗个表情，系你话俾我知，哎呀哎呀哎呀咁，跟住你话俾我知好开心。 好，所以 Kimmy 最后估系我嘅真正嘅答案， 你系估错嘅。而点解佢咁开心？系因为我今日先同佢讲完，我又想买嘢啦。 系啊， 我今日同佢讲话。我呢排想买个背囊， 哦，所以佢一听到买嘢，佢就笑，原来佢笑紧你， 系 啦，我搞错咗成件事，唔好意思。 又想买嘢啦， 我想买个70 lit 嘅背囊，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咩呢？因为小弟斜孭袋有六个啦，背囊有一个系22 lit， 一个系 small duffel， 一个系38 lit， 跟住之后 你好中意露营， 仲有唔系我 中意 买袋。背囊好似都有6至7个，索性袋都有5、6个， 黐线啊！ 睇下今日想用啲咩咯，个 feel。 你今日攞咗咩出街啊？ 今日攞咗呢个呀。 咁少啊？做咩唔收晒出嚟啊？ 唔系有时唔系好想孭咁大个袋，因为我会计噶嘛。啊，好啦，嗰日露营要孭一个70 lit 嘅袋，所以有啲想买个70 lit 嘅袋。咁跟住就会谂啊，唔系，我要买一个货踢波嘅。 哦。 系啦，因为踢波有时会摆埋部电脑，我仲摆埋对鞋，摆埋对手套。但我有时唔踢波，就系孭翻工嘅，我应该要买一个翻工嘅背囊。 即系每一个项目都要有一个袋去衬翻呢件事。我 OK。 你试下佢打网球又买个袋噶啦， 系啊， 打保龄球又 多啲活动咁咪可以有好多藉口俾自己买嘢咯。我都系咁话。 但我最需要系买间屋咯， 屋就唔使啦，唔好谂啦。 但你都系咁啊，你话 Kevin 好多藉口俾自己买嘢咯。 OK， 例如会 即系我觉得最 basic 可能系唇膏嗰啲咯，即系今日中意可能我会一到星期五咁样分咯，每日唔同颜色唇膏。 你有几多支唇膏啊？ 多过你啲袋咯，应该。 唔系，但系唇膏细细， 唇膏易买啲，即系一个比喻咁样。所以衫嗰啲我都好多嘅，衫咯就系中意买衫。 你有哦？如果我斋计花恤衫，我已经有12、13件啦。 哇 ！T 恤有12、13件，波衫有40、50件。 黐线！ 唔系，但我知道中意买嘢嘅人咧，其实。衫咧唔算多， 系啊， 真系 真系唔算多啲啦，可以再买。 中意买嘢嘅人系， 寻晚我先买咗一件美式足球嘅波衫， 系会沉沦咗嘅。 大家体会到一啲中意买嘢嘅人的藉口就系话自己其实我唔算好多， 其实系 呢个就 系 一个藉口啦， 唔够位放嘅咋。 Exactly， 同埋真系好想买嘛， 唔系真系好想得到啊嘛。 一时你上网揿揿下呢个款又几靓。 我话俾你听，呢种欲望咧同啲观众买礼物 送禮物都一樣，你要有那個衝動撳入去買那個點數俾我，我先收到噶嘛，你明唔明啊？你要明一樣嘢，即係買嘢一種衝動。 其實你喺唔同嘅嘢上面，你都揾到一個原因去買佢。其實你去 sell 都幾好喎，即係你可以將你諗嗰樣嘢 sell 俾嗱。其實你真係諗下咧，袋真係要有好多唔同類型， 袋真係有唔同 嘅。其實真係嘅，真係我覺得 make sense 嘅，佢呢個諗法係。啱噶，即系你 同埋你要衬衫噶嘛， 就系、是、啊嗱，又系嗱，最不我嗰啲有啲人就比较癫啲嘅，同一个款唔同颜色咯，即系未去到咁夸张嘅，系嘛？即系你唔会同一个款几只色都买晒噶嘛，系嘛？ 衫有咯， 哦，你 系癫嗰啲人， 我中意买帽咯，衫诶唔系，但系咁样喎，唔同颜色啊，真系唔同感觉， 系啊， 又真噶喎， 系啊，有时嗰日想着条卡其色嘅裤，咁你上身就要衬第二只色嘅衫， 跟住就或者系浅色咁样，但系系个款好睇，所以先买嗰色噶嘛。 我真明 啱啊！ 我屋企最多有六件纯白色嘅 T 恤，已经系重复得最多嘅衫， 老夫子嚟， 唔系仔衫嚟喎，你嗰啲系 女神大揭秘。 咁跟住咧，我就想 Kevin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嗯， 系啦， 我嘅秘密就系、是、我哋试下讲食嘢啊。我喜欢吃白色的东 西。事然是这样的，因为要跟每次开 live 录音之前，我都会跟嘉宾讲下今天的流程。那去到这里即是第二 part 这个女神大揭秘，我都会拿陈女的秘密出来的，因为陈女说她不会吃白色的东西。 我印象太深刻了。 是啦，她说除了白饭之外基本白色的东西不会吃，得豆腐啊、维尼拉雪糕啊、牛奶啊、乳酪啊、芝士啊，不会吃的。但只要有色她就会吃的了。 是啦。 是啦，咁所以 Kathy 就话调翻转佢斋食， 我真系好中意食白色嘅嘢噶，系、嗯、咯，即系豆腐啊、金菇啊、萝卜啊，总之会食斋咁样，我好中意食呢啲嘢。畜生啊！ 但你本身系食淡味多嘅啲嘢， 偏好咯，真系偏好中意食淡啲、清啲咯，嗰啲绿色嗰啲，其实绿色嗰啲嘢我都唔系好中意食，但系浅色嘅菜我系中意食。 我即白菜、 娃娃菜、 娃娃菜嗰啲我最中意食。 好啦，我白色嘅嘢，但系如果 let's say 卤水豆腐、 卤水豆腐， 同埋就咁汤豆腐或者打边炉豆腐，你系会拣？ 我会拣汤豆腐， 要清嘅， 唔系真系中意食，真系中意，唔系同埋我中意食热嘅嘢嘅， 嗯， 系啊，即系你汤同埋，因为可能。即系我同埋我自己住，我唔系成日都食到屋企嗰啲饭，咁我中意食啲有汤嘅嘢，暖啲系啊。 咁但系自己住系自己煮埋嘢食，定系通常都出街食？ 通常出街食嘅，基本上屋企冇咩系，我屋企饭煲都冇。 即系唔你屋企唔煮嘢食噶咯？ 呢件冇饭煲你都知。 其实呢个先系秘密，其实我系唔识煮饭。 去到咩地步呢？十个即食面， 我惊讲出嚟都俾人闹。我未试过煲饭， 咁好彩我都煲过， 我都有， 好彩我都有煲过， 但你斋煲白饭啫嘛， 系啊， 咁我高级啲啦， 你系咩啊？ 我系黑啤饭， 白饭，哦， 黑啤饭， 黑啤即系露抌啲， 系啊系啊，我嗰次睇咗唔知嗰啲， 好似系有呢一个， 系啦，佢系摆啲鸡柳，然后铺喺个饭或者摆啲肉片，然后就唔用水，用黑啤。咁佢就話煮嘅時候啲酒精會揮發咗嘅，咁啊純粹有陣麥香味去煮個飯，咁、 哦、 有啲就轉咗用番茄湯都會嘅，就即係唔用水用番茄湯就去煲，令到啲飯本身有味咯。 哦， 係啦，咁我高級啲嘅，我試過咁玩嘅，亦都試過落豉油。 我記得好似有啲電飯煲係可以加呢啲咁樣一齊整。 係啊，咁啊自己咁煮埋，因為你唔使即係你好似你煮公仔面啫嘛個概念，你擺喺一煲嘢入邊，咁你洗就淨係洗個煲嘢咯。 係啊係啊， 咁就好方便咯。 部隊鍋嚟嗰啲。 啊，類似啊，類似 嗰啲咯，唔使搞咁多啦。 但係我有煮過嘢食嘅，即係冇煲過飯啫。 係 煮。有試下煎過雞翼嘅。啲都系嘢嚟噶嘛？ 我知道，但系成功定系 嘢嚟嘅？ 都成功嘅，食得嘅，食得嘅，即系有煮下乌冬意粉嗰啲都有嘅，系不过少咯。 但系你系少煮系因为你唔中意啊？觉得麻烦定系？ 因为我煮嘢真系好难食，我好中意洗碗嘅。 friend 嚟嘅我哋系， 我 都好中意。 煮嘢好难食，跟住但系我即系啲人就会成日觉得我唔煮饭系因为我怕洗碗，但其实我系好中意做家务嘅，我好中意洗碗嘅。但系我煮嘢真系好难食，解释唔到呢样嘢，天分嚟 我想知道，即系你会煮到嘅就系 意粉 都可以好难食噶， 系咯，佢系咁，你都系意粉。我想知道你的步骤先，我哋先 系 你嘅 听边度出咗事， 买咗包意粉翻嚟，跟住 唔系即系咁，你意粉系咪整淋佢？咪即系搵滚水煮翻熟佢啫嘛。即意唔係你咁你 佢驚啦，佢驚啦，因為我透露咗一個質疑嘅眼神， 然後佢 feel 到依然係我真係錯。 分開煮噶嘛，分開煮嗰啲嘢。 係係係， 即係有忌廉湯，咪 咪等先意粉先面先。 分開咪啊， 我唔記得啦。 咪咪啊，開煲咗番水， 係啊， 落面。 整咗意粉， 系啦， 跟住之后再整个忌廉汁。 但系 ，sorry， 你面嗰度冇落其他嘢嘅， 冇噶。 因为佢谂住靠嗰个忌廉汁就咁斋熟啦。 咁嘅咩？ 我学翻嚟系要落几滴油。 哦，系咩？ 即系等佢唔会黐埋一齐啦。 哦。 其次系可以落少少盐或者鸡粉嘅，咁啲面就会爽啲，同埋冇咁。 step 系啦，跟住之后你大概煲几耐？ 哦，煲三个字。三四个字我 唔 知 道，你睇下一个口默都记得三四个字， 即系都唔记得啦，算啦， 唔短咯啲时间。 讲啦，不如 我嗱，我记忆就应该系一两个字内完成嘅事啫。 咁快咩？唔熟噶、哦， 意粉啫、哦， 我唔知道啊。 你唔系面团、哦， 所以 意粉好幼嘅， 所以咪好难食咯。 快速通心粉都系三分钟啫、 哦。但系我想讲快速通心粉，我系中意摆差唔多两五七八分钟。 哦，因为你中意食淋嘅， 我中意好阔咯，好肥。 哦， 中意将啲通粉封到劲大劲胀咁样。 哦，咁可能系你本身中意食啲难食嘅嘢，所以始终啲人觉得难食。你有冇谂过呢个？ 即系我对食都冇乜要求噶。 点解佢话食嗰啲嘢淡啲？因为佢整出嚟嗰啲都咩都唔落咪淡咯。然后就觉得自己 养成咗呢个习惯啦。 其实好中意食淡嘅嘢噶咁啊。 O K， 酱系呢个蘑菇酱 变咗水啊 ！我想知道个比例。 总之就系倒出嚟就系、是。 你是買一盎盎嗰啲， 一罐罐， 一罐嗰啲 系啊，一罐罐嗰啲。跟住之後咧，我印象就係整出嚟咧，就好似變咗湯咁樣咯。 你有另外再落水係嘛？ 好似係。其實咧，跟住我就唉心諗唔整啦，又都唔整 直接放棄。 唔整啦， 我唔知道，可能每一個出產有啲唔同啦， 唔同地方煮法。 我自己嗰罐係就咁倒落去，加啲蒜。蒜蓉， 我仲要加嘢噶， 唔系加蒜蓉会香啲，咁你同埋出油嘛，咁又再用嗰啲酱，本身啲酱可能已经有油，咁咪加热佢，咁如果你本身有煎烟肉啊或者肠仔，咁啊本身已经有啲油，咁落啲酱落去，其实可能加一茶匙嘅水或者一汤匙嘅水，总之加 加咁少噶，可以包半罐。 唔系，咁你中意食淡，你中意食淡嘢冇计嘅，我中意食正常人嘅嘢。 可能你有露开型对食嘢有啲睇法。 唔系，其实我已经系出名难食嗰啲， 但系估唔到今日遇到对手喺难食方面。 系啊，我同我啲 friend 露型，佢话你唔好搞啦，我嚟啊，我出咗事啊，出名。 但系你知道那个 step， 但系都可以好难食。咁你真係難食， 唔係 仲揾你冇位嚼你， 我係唔識噶喎。 唔係因為我啲 friend 再叻啲啫，係啦，我係正常，佢係叻咯。咁喺啲叻嘅 比較啦。 哇！你講到 step， 你都整得難食，你真係難食喎。 好食㗎， 真係難食。 我女朋友話好食 咧， 唔係啦。 啊！俾咗個位佢入添， 你知佢平時 live 冇人同佢對答，而家有個人同你玩，幾開心啊！ 心理龍爪手。 我哋嘅心理测验咧个题目就系咁嘅，即系咁啱又关食事呢样嘢，你应该平时好少做噶啦。你食荷包蛋嘅时候，中意加啲咩调味咧？咁你幻想一下啦，如果平时冇 荷包蛋， 即系煎 个蛋咁样。 我太阳蛋。 嗱 ，technically 荷包蛋同太阳蛋系有些少分别嘅，因为太阳蛋系煎一面， 系 咁然后就面嗰个蛋就晾下晾，蛋黄晾下晾下，系啦。荷包蛋咧应该系要反埋佢，就似个荷包咁样，即系夹埋佢，然后令到入边嘅 即系暗裂。 佢冇鵪鶉咁熟嘅，因為個蛋漿都係要少少生，但冇太陽蛋咁生。咁點解叫荷包蛋？就因為佢入面個蛋黃就好似荷包入面嗰啲錢咁樣黃色。 哦， 所以就叫荷包蛋啦。 係啦係啦，即係鵪鶉嗰啲，你因為打散曬佢變曬全黃色噶嘛。 同埋佢個重點係個蛋白位反嗰兩面係要煎到好窿好脆嘅。 哦， 係係啦。咁如果食荷包蛋嘅時候，會中意加啲咩調味咧？有 A、B、C、D 四個選擇。A 就係落豉油。B 就是番茄酱 ，C 胡椒粉 ，D 原味或者落少少盐，系啦， 我拣咗咯 ，A B C D 啫系嘛， 系啦四个， 我会拣原味或者落少少盐， 合理 嘅，够淡啊嘛， 我唔系好中意加其他嗰啲甜味料，唔系好衬，我觉得， 我系原味嘅，我中意，因为我觉得个重点喺蛋黄嗰度，那个蛋黄就 系 个味啦， 我系加豉油。 哦、 我由细到大屋企都系惯咗加豉油， 哦、即系如果唔捞饭就咁都会加豉油。 叉烧蛋饭嗰啲 friend 系啦系啦，类似叉烧蛋饭。 但系如果就咁食一只蛋都会加， 会有都会加豉油。 哦， 系啊，这个题目喺数码暴龙有讨论过嘅。 数码暴龙 系你知咩嚟噶？ 知 系啊， 有玩过细 个。系佢哋有一集就系讨论究竟食荷包蛋系应该要落咩咯？ 系 有人系落沙律酱咯，即系喺个剧情入边。 哦。沙律醬我真係想象唔到個咩啊！ 係啦，但我嘅豉油係 都夾嘅， 因為細個食白粥係會煎隻蛋，咁、就落埋豉油落去咯。係啊， 即係荷包蛋飯就會加豉油咯，都夾嘅個味。 係啊， 番茄醬就 炒蛋，番茄炒蛋咁啩，我唔知啊。 係可能佢攞個味咯。 但即係我都覺得係唔同蛋係配唔同嘅，即係如果我食鵪鶉嘅話，佢係番茄醬嘅。 哦，係。 但如果我茶餐廳常餐嘅火腿鵪鶉咧，就加胡椒粉。 哦， 我以為都是豉油添，咁呢個位 唔係喎，係啦，所以 唔係因為有肉蛋白配豉油， 係啦， 因為如果你鵪鶉你熟曬啦嘛，食豉油唔好食，一定要有啲醬汁先食。 哦 ，OK， 咁但係依個情況你就係會 食 噶，因為唔係你整啊嘛，你加嘢啫嘛， 你識食，你 係我唔識煮， 你識煮， 我識步驟噶， 你識個 step 啫， 背翻食譜嗰啲出嚟啫嘛， 不過唔識整。 系咯，咁你啊拣豉油啦，所以就会系咁。究竟就呢几个选择系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个部分咧就会揭晓噶。 精彩的过生活 ，Let it shine。 听过有机构的派台作品《花非花》。 代理人或者媒体在可能的军事行动之前诋毁乌克兰和北约。美国总统拜登即将亲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拜登昨日承诺会让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行动非常非常困难。拜登表示，他正在推动结合最全面和极富有意义的一套方针窒碍普京的行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40% 或以下。预测本港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过了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喇沙利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的车龙就排到近沙福道，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会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万公窝路。提一提大家，在元朗的大堂有临时交通安排，咁直至到下午的7点钟，介乎被雨停止到大堂山道停车场的一段大堂山道是会间歇性封闭，港铁巴士 K66A号线是会加强服务。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同学仔，同你倾下偈。 就嚟毕业啦嘛，咁毕业有个表演 showcase， 好多同学就有其他嘢做啊，或者有啲同学而家转嗰啲季节病啊，即系成日啲同学唔齐。 我成日讲到咪健康最紧要，比较活跃啲嘅同学仔就帮其他同学仔记埋，唔好再担心太多，唔好用时间去担心，我哋用时间去解决问题。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12，香港电台第二台，马俊伟同你继续倾， 必须继续走。 二台院线专访饰演梅艳芳的黄丹妮， 我哋有好多新嘅演员喺呢部戏啦，幕后好多机组人员咧都系好多系新嘅人嚟嘅，系老板系佢同我讲一样嘢好感动，佢话佢系俾妹姐感动，佢觉得系要传承啦，亦都系要前辈提携后辈，妹姐系身体力行去做咗呢一个榜样，咁所以佢喺呢一套戏佢话佢一定要咁样做。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小朋友的梦想是不是一定不切实际？ 妈妈，条芭蕾舞裙好靓啊，我想学啊。 等你大个女先。 咁几大先是大个？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Misha 饰演嘅钱世华长大之后可唔可以如愿以偿？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揭开展翅新一页。 Kathy， 你平时都会喺自己 channel 嗰度卖下嘢啊？咁你会推荐波城买啲咩咧？ 唔知点解我好想推介去食嗰啲益生菌，唔知点解，可能我自己最近都有食开。 我是 Kathy 张玉玲，想知道我揀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跟住有 Kathy 喺度嘅。咁我哋而家玩紧个心理差，唔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就系、是、你食荷包蛋嘅时候，会中意加啲咩调味呢 ？A 就豉油 ，B 系番茄酱 ，C 就系胡椒粉 ，D 就系原味或者盐嘅。咁啊，一就拣 A， 我同 Kathy 就拣 D 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 番茄酱嘅朋友，代表人嚟识你嗰阵，以为你好随心，但其实你系一个好有原则嘅人。拣咗 C 胡椒粉嘅朋友咧，当初同你见面或者唔够熟嘅人会觉得你讲嘢好直接，但识耐咗就知道你都系一个性情中人。虽然外表好似好坚强，但内心就有啲软弱。见到需要帮助嘅人咧，你都会毫不犹豫出手帮助嘅。咁今日好似阿一、Kathy 同埋波盛所拣嘅选择，又代表人哋眼中嘅你系一个点样样嘅人呢？我哋一齐听一下啦。 龙爪手， 先讲下一嘅事由咧，就系话你系非常之爱恨分明，而且直觉好准，第一眼就会判断出呢个人可唔可以做朋友啦。即系呢个系你真实嘅性格嘅同时喺呢个 choice 里边，咁所以话对于你自己中意嘅人就会特别好，系啦，朋友有事嘅时候你一定会帮佢噶啦。咁啊，对唔中意嘅人就非常之冷淡。 系呢个系我细细个屋企人教我嘅道理嚟噶。佢话如果有个人对你好，你要对翻佢十倍好咯。 嗯， 如果个人对你衰，你要对翻佢十倍衰咯。 哦， 系啊，呢个系屋企人细细个教我嘅嘢。 吓，就好似食呢个荷包蛋要加豉油 嘅嘢。系啊，都系屋企人教我，都系我阿嫲教我呢两样嘢。 而至于我哋拣啲原味或者盐咧，就系话喺人哋眼中咧，我哋系一个人缘好好嘅大好人嚟嘅。系啦，而真实性格都真系咁样样，因为拣呢个 choice 系咪你作噶呢啲？ 好强调，你真实性格都系咁 样。 因为拣呢个 choice 嘅人会觉得人同人之间相处系，总之系啲好值得珍惜嘅嘢啦。咁、所以唔系好中意同朋友有冲突啦，亦都总之包容啲 friend 啊，诸如此类咁样样。 我讲得好啱， 啲好嘅嘢嘛， 咪真嘅呢样嘢真嘅。 系 系啊，即系个人都都系通常唔系。冇乜所謂咁樣咯，係啊，即係啲 friend 有咩拗撬咧，都係唔會同佢拗咯，唔會同佢爭執咯。 咁如果係另一半咧， 咁就唔得啦。佢呢個講朋友嘅咋，另一半啊。 所以我咪問你另一半嘅時候，你係點咯？ 唔係咁噶， 係 點咧？係點咧？ 都惡噶，唔讓人嘅我。 係所有嘅範疇都唔讓，定係某一啲嘅？ 大部分都唔让噶，就算自己错都唔让噶。 但你知道自己错嘅， 其实喺爱情入面我觉得无分对错。 哇！听你呢句知你唔知错啊？你觉得呢一句，你知你从来冇知错， 啱同错啊？ 好啦，假设系你迟到， 系。 好啦，咁你迟咗半个钟啦， 系。 咁由佢黑你面啦，好合理嘅推断啦，系咪先？好啦，黑你面唔出声啦，咁你氹咗佢两句，佢都仲系嬲紧。 嗯， 好啦，咁系咪就会轮到你发脾气咧？ 系啊，即刻闹，做咩啫？迟到唔得？ 咁 我氹咗你咯。 要点解决呢个嘅对立场面呢？好，假设呢个系朋友，你会点即系迟到啦？ 如果系朋友就即刻撒冧嘅，哎，唔好意思啊，对唔住，你塞车啊，真系唔好意思啊 ，sorry 啊，我请翻你食饭啦。 好啦，男朋友就系、是。咁遲到啫， 做咩啫？唔等啦，而家唔好等咯。 咁好啦，咁有試過類似咁樣嘅經歷啦。 嗯， 咁大家僵持住，你係會， 我會繼續發脾氣， 發到佢唔敢發， 直到佢同我講翻嘢為止。 試過最長係 幾個鐘咯。 哦 ，OK 嘅， 唔係即係忍。 試過最長幾年咁。 咁又叫分咗手嘅， 幾年後，哎，嬲完啦， 哎，冇嘢啊嘛，哎，上次唔好意思，遲咗咁多 ，sorry 我有反省咗， 即係變咗朋友啦，已經，所以可以道翻歉啊。 唔好意思啊，上次迟咗少少， 请翻食饭啊！ 我边次啊？冇几年前嗰次咧，咁 即系你大部分都系由即系唔系朋友开始噶咯。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唔系应该系话冇经历过做朋友嘅呢个 moment，就算有都唔会系一个好长时间，你唔会睇到嗰人有咩唔同咯。即系你只系，即系我通常就系喂叫做啊。日子耐咗，我認識咗呢個人咯。 嗯， 係啦，叫認識咗呢個人，就唔係由朋友變咗嗰個習慣。 嗯，咁但係你係一見鍾情 type 定係都係人哋追嘅？ 我通常鍾意嘅都唔鍾意嘅，唔係 sorry， 呢個我通常鍾意嘅男仔咧，人哋都唔鍾意我嘅，咁所以通常咧都係等人追嘅。 你係鍾意邊 type 嘅男仔咧？ 我就鍾意鮮肉嘅。 嗯，啊，小鲜肉嘅， 我中意小鲜肉。 咁但系最后就唔系 都食得好清吓， 唔乐意 清洁啊。 唔系我中意啲青靓白净男仔嘅、 哦，白色噶系咪白色？ 白色 我中意啲白色嗰啲啊嘛，系咪越白就越啊？ 我好中意 完美相，唔该。 中意啲白奶晒嘅男仔， 白奶即系嗰啲瘦瘦地好削嗰啲。 最一系小白脸嗰个样咯， 有两款噶嘛，即有啲系捞埋文青嘅气息落去，即例如姜涛同埋林家谦都系青靓白净噶嘛、 哦，我 系 中意姜涛嘅， 哦， 我系唔中意文青嗰啲嘅， 哦， 即唔可以太文弱书生嘅感觉，即你谂下我咁恶系咪先？ 但系即都要少少怪怪地，但系你又 feel 到佢好好青靓白净，哦， 但 exactly 就系咁样啦。 所以黑黑地即系叫做晒黑啲古铜色嗰啲就唔会中意， 嗰啲好阳光 feel 嗰啲我都唔系好中意。 嗯，但系如果平时相处都系你选择你食住佢嗰种，即系你话事成咁样。 嗯，如果平时拍拖，我会中意自己话事多啲，又唔系所有日常生活咯、嗯。日常生活嘅嘢，我即系我会中意人哋俾我话事，可能问我意见咯。 即系食咩啊？今日着咩衫好啊？ 系啦，即系我会觉得某程度上叫做尊重咯，系、 嗯、 咯，即系同埋都系一种沟通嚟嘅、 嗯嗯。 即系我问你意见，话我今日点点点点点，今日着咩食咩咁样，即系都系一种沟通嚟嘅。 哦，尊重呢个字 系啊， 系啊， 但 系 爱情冇分对错噶嘛， 系啊， 先系紧要。 尊重同对错两样嘢嚟。要解释翻呢个话题，话俾你听，讲到今晚都未完啦吓。 今晚开 live 讲， 今日继续讲啦。爱情究竟有冇对错嘅咧？ 爱情系无分对错噶吓。 咁出轨算唔算错？ 其实某程度嚟讲咧，你要睇翻成件事个内容系乜嘅即系我成日都话， 唔系咁谂。 成日都话你冇得单方面去单凭一样嘢去判断一样嘢噶嘛？咁点解会有呢件事发生啊？系咪先？ 讲得好啊 ，yeah 系啊， 系咪啊？ 即刻想偷食， 系咪啲女人唔明啫嘛？ 即系其实可能我都会偷食噶嘛？系咪先？ 系 啊，所以我觉得偷食系无分男女嘅，但系要睇翻点解要偷食咯。 哦， 系啊，即系有原因噶嘛？ 平时开 live 就咁样拖系嘛？即系唔直接讲个答案俾你。 女神实验 嗱，咁跟住啦，我哋有一个情景咧，就俾 Kathy 嘅一个情景就系、是，如果你能够可能去翻今年2021年某一个嘅时间点嗰度啦，即系可能再经历一件事或者改变咗一啲自己做咗嘅决定各样嘢嘅话， 嗯、 你会翻翻去几时咧？ 嗯，有两个点都好想翻翻去， 嗯。 就是拍节目嗰阵时啦，即系做美人嗰阵时啦，同、埋打拳嗰阵时咯， 系 呢两个点都想翻翻去，唔知道有冇得扭转佢。 个原因系 拍节目嗰阵时，我成日觉得我唔系即系初头嘅时候，我唔系好投入嘅，即系唔系好投入去做呢一样嘢。即系我谂紧，如果我肯 即係嗰個心態唔同嘅時候，咁我得出嚟嗰個答案又會唔會嗰、那個嗰樣嘢會唔會又唔同咗咯？即係我覺得係一開始我真係唔係真係好投入到唔夠高咯，即係參與到，因為好多時佢都係有啲群體嘅比賽，咁我真係冇玩過呢啲，我唔識噶嘛，我唔知應該要點做噶嘛。咁人哋喺個嗰啲觀眾角度，咪覺得你係即 係 係咯，即係嗰啲老鼠屎嗰啲咯。咁但係個問題，我真係我唔知應該係點樣，即係可能你讀書或者係你有啲比賽嘅時候，你係需要一啲群體嗰啲叫咩團隊精神。咁我係真係冇嘅，因為我真係冇經歷過點樣有啫，係咪先？咁就係呢個就係反而係我可能第一次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如果我肯去認真啲或者投入啲放做或者係放開啲嘅時候，會唔會個效果又會唔同啲咁樣？第二就係打拳嗰度就係、是、我係嗰、那個我係承認係唔係真係好勤力去練習嘅，即係一開頭嗰陣時候，我係臨尾嘅時候咧先好勤力啊，即係嗰啲臨急抱佛腳咧，咁但係即係每人都係每個人都係咁噶嘛，你知道一樣嘢，咁但係運動呢一樣嘢你冇得急噶嘛，你即係你去練氣你急唔到噶嘛，咁但係嗰時候我可能連跑步都好散，即係因為打拳真係好攰，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即係做過呢個運動啦，跟住之後我係差唔多嗰陣時係一個禮拜你去成三四日咯，即係 at least 你要去三日咯。咁其實你好攰，你跑乜鬼嘢啫？你打完拳你已經勁攰，仲要去跑去練氣，真係命都冇埋。即係嗰時我諗，如果我肯，真係肯，即係可能花多啲時間喺度，咁會唔會個人又會即係同埋我嗰日真係好緊張，你一緊張你人又冇氣，跟住又冇曬力咁樣。即係其實可能我係做到嘅，咁但係因為又係呢啲情緒影響，跟住又唔得咁樣，係咯，即係會係呢啲可以改到嘅嘢咯。 嗯，但你本身係嗰個意志力嘅、 啊、 比較薄弱嘅人， 唔係 係 意志力都意志力咯，但係只係你體力就比較差， 係冇行動力嘅、啊。 我意志好堅定， 就好似你識 up 個 step， 但你煮出嚟都係難食。 系 我 系、啊、 知个概念系咁噶啦， 冇错，我意志系好坚定， 有个意识啊， 系啊，但系体能就比较差，同埋行动力就比较低啲嘅，就系一个咁样嘅人咯。 咁嚟紧 ，let's say 2022年，你会有咩目标？ 2022年咧系。我諗會，因為可能今年接觸咗好多唔同嘅嘢，我想出年會接觸更多唔同嘅嘢咯。即係好似成日覺得好似你學識一樣嘢就認識過自己咁，我希望我出年學識煮嘢食。唔得嘅咩？ 好期待， 好難嘅煮嘢食，識嘅都再煮到咁難食，即係你話唔好難啊？ 男朋友有冇煮食過你煮嗰啲嘢？我忽然先想起呢个问题， 系咯，头先都冇谂到， 好似都冇乜边个有呢个机会，都知道难食，何唔好即系，系咯，唔好搞到人哋肚屙啦。 咁加分，即系如果男朋友识煮嘢食，会唔会加分？ 诶，都会少少啦，少少啦，系啊，即系我觉得好似你识煮嘢食好过我识煮嘢食咯， 好易啊嗰啲嘢食，系将个杯面浸十分钟俾佢食。然后再用换咗啲汤，再倒啲清水落去，又淡又酱，就系佢觉得最好食嘅面啊！ 白雪雪白濑晒嘅面，最中意啦， 好易解决。恭喜丝柔， 最后就准备咗礼物送俾 Kathy 嘅，你开咗个题目就系 Ryan 啦。 系啊 ，Ryan， 大家知唔知咩嚟噶？ 之前唔知道， 我唔知噶。我问你同事第一下问咩嚟噶，佢 send 咗个 sticker， 哦， 系韩国嘅一只公仔嚟嘅，但系佢唔系熊仔嚟噶。 系啊，我上网睇佢系， 佢有故事噶。 系讲嚟听下，你请演绎。 其实 Ryan 系一只狮子嚟，佢系一个国家嘅王子嚟嘅。佢咧因为同其他狮子有啲唔同，因为佢心口咧冇针毛，所以佢人咧就比较冇自信。佢唔系一只熊，有人问我佢咪一只狗？ 问狗啊，过分啲。 其实佢一只狮子， 系只狗呢下太过分。你话系咪青蛙？问啊呢只，但系熊我都 以为大笨象嚟 嘅。啊，系啊，系少少唔同啊。呢、這个冇， 因为佢个鼻比较短，所以冇咩自信。 其实佢系大笨象 嚟，我都创造咗一个咁嘅角色。 咁你几时系会中意 叫 E 人熊？ 你个答案 系咪呢啲你就会笑嘅呢啲笑点？ 即系咯，讲 其實你一講無聊嘢，我咪會笑咯。 好易氹啫， 好易氹啫 ，OK 啦。 最中意講無聊嘢，黐人啊！ 我係四年前咯，四年前中意佢。有一次去韓國嘅時候，因為佢其實有個 friend 叫阿 Peach 嘅，咁我家 姐就中意呢個阿 Peach 嘅。跟住之後，我係見到阿 Peach 嘅時候，就見到佢個 friend Ryan。跟住之後，佢其實同佢咪即係韓國咪有啲咩 line friend， 跟住咪熊大咪好大隻熊咁樣嘅。跟住 Ryan 都有隻好大嘅 Ryan 喺嗰啲鋪頭。 但熊大真係熊嚟嘅。搞清楚先，名先头同我讲，原来唔系啊， 有条蛇个名， 人真系太恐怖啦，所有都好似俾人欺骗咗咁样。 熊大真系熊嚟嘅，虽然我冇睇过佢啲古仔，但系 Ryan 系狮子嚟嘅。 狮子 Peach 系真系， 阿 Peach 系真系粉红色嗰嚿嘢， 即系真系土嚟嘅， 系真系土嘅。 佢转头佢唔系土嚟嘅， 系佢土嚟嘅。 OK。 跟住就係咯，四年前喺韓國見到佢中意， 就中意咗啦。 好啦，咁啊，阿 Ryan 呢只 雖然話唔難揾， 係， 但係你都花咗啲時間。 係啊，我都問佢喺邊度買佢，因為嗰日 message 佢， 係 啊，阿一話我買咗啦，跟住佢俾啲提議我，跟住我去揾嘅，後屘 辛苦曬啊。 係啊，因為我係揾咗兩日都揾唔到。真係揾唔到，唔知邊度揾？誒點解冇嘅？ 呢度附近就應該冇嘅。 呢度附近冇， 係 啊，冇啊！ 太古嗰邊都冇， 冇一啲即係大型商場難揾少少嘅。 哦，係啊，係！我有一日喺大埔個屋邨商場反而見到， 係啊， 但我已經買咗啦。我買咩咧？其實 technically 我今日係唔啱嘅。 點解咧？ 因為 買一隻， 我係買咗個盲盒咯。 Oh my god！ 但係我唔知抽唔抽得中，因為佢有三個啊，唔係四個 啊，七個。 有七個，唔係佢有兩個係 Ryan 嘅，即係換言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十個入面有兩個係佢，即係有五分一機會俾你中。 多謝你， 但我唔知係咪 Ryan 嘅，你可以開嚟睇下。 緊要啊，好啊。 我送呢一個咧，我真係咁啱咁好彩嘅啫。我買之前我即係一路揾唔到啦，本身有諗住真係要撲出去尖沙咀，跟住但係出去之前再上翻 search 發現咧，原來喺鑽石山咧，而家係有。 展啊！ 有个展 哦， 有期间限定店喎、 啊。冇错，我摸下先。 系你 feel 下， 应该唔系系嘛？ 就应该就系佢啲 friend 嚟。 哦，即刻唔开心， 开嚟睇下， 系开。 佢打开系哆啦 A 梦嚟， 狮子王。 喂，唔系喎，真 Ryan 喎、啊， 哇！ 我摸到佢光头，我以为佢啲 friend 嚟噶。 系几多分之一啊？头先话 五分二啊，唔系 五分一，五分一， 五分一机会，哇！ 系、哎、好彩啊， 哇！好开心啊！ 你幸运哦，今日呢、這个。 唔紧要，我有回礼嘅，送俾你。 哦，多谢多谢多谢。 记得搓手。 搓手好嘢。 咁跟住我送嗰個咧，就係、是、我去咗嗰、那個 展覽， 展覽嗰度佢有啲俾啲小朋友玩啲咩垂滑梯嗰啲咁，佢個期間限定店，但去到嘅時候咧，佢未開門，但又要趕住翻嚟公司，我本身諗緊死啦，去邊度揾咧？ 你擺低十蚊咯，叫佢 hold 俾你咯。 唔係啊，佢本身咧有啲唔知你喺商場消費唔知幾多錢咧，就有張券入去玩，哦、我諗住消費夠嗰嚿錢俾張券你嘅，調翻轉。咁、 哦、 但係啊。喺我臨走嘅時候，佢真係開翻，所以我就入咗去睇。本身個袋就已經係 Ryan 啦。 哦，好有誠意喎、啊！你呢、這個 呢、這個好靚，我自己覺得。 多謝你， 係啊，裏邊嗰個你可以睇下。佢裏邊呢個好得意，我覺得有趣。佢係一個一盒嘢，你見到有好多筆嘅 顏色筆。 然後佢裏邊有 tote bag， 你可以自己可能上顏色啊，幫佢。 哦。 咁你就有自己可以玩。 我都想要喎、啊。 呢、這個好得意，我覺得。 哇！白雪雪好啱你。 哇！白雪雪哇，唔使上色啊。 唔需要啦，咁樣夠你嘅，咁樣夠清純脱俗。最靓就系咁样，多谢你。 系啊，咁我见到呢个得意啲咯，即系嗰啲旅行套装嗰啲。系啊，咁我就拣咗呢个。好啦， 两份礼物， 你拣边个赢咧？咁如果两个男仔都系又系 Ryan 啦， 梗系青靓白净嘅。 套 back 啦呢个。 好袋啊！ 呢、這个正啊呢、這个。 因为其实咧，同埋我觉得呢个咧，我头先一路都冇睇过，其实我自己好中意画画嘅。 哦、 我係即係如果你話煮嘢食同畫畫咧，我畫畫就會有天分啲嘅，相對地係啊，即係我自己屋企就會有呢啲 side pan 咯，係我會有嘅，即係我就會中意畫畫、油顏色啊呢啲咯，係即係我偏好呢啲嘅。 哦， 多謝，我會揀 tote bag。 好嘢， 好嘢， 好嘢，好嘢。不過抽中嘅都好勁噶啦， 係啊， 五分一機會都中到。 係啊，因為我想講咧，我買咧。我冇中過， oh. 我屋企我都買咗六七個都冇一隻 Ryan， 所以今日竟然中到我嘢， 全部都係佢 friend 嚟。 咁所以希望你中意我哋呢两个礼物啦。 中意啊，多谢。 系啊，咁啊，今日再次多谢 Kevin。 名啊，你哋。 好啊，好啊，我喺上面签我哋。 好啊，你签喺入边，唔好破坏出边。 唔系签后面得啦。 唔系啊，签喺个盒度啫，你边个签喺个袋度啊？ 搞乱我袋啊！ 好啊，今日再次多谢 Kevin，thank you， 多谢晒。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什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冠状病毒输入确诊个案，全部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患者都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他们分别从英国、美国和印尼等国抵港，包括一名外佣。另外，初步確診個案少於十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特區政府會繼續支援學校，全方位協助學生認識中華文化、國史、國情、憲法和基本法，培養學生對中華文化和國民身份的認同。林鄭月娥在培橋中學校慶活動致辭的時候說，近幾個月三次進入校園與老師和學生直接交流，形容在上個星期很大膽地為老師講了一課，課程有關在基本法之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他指出，雖然中央已經採取兩大舉措，分別是《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和完善特區的選舉制度，令到一國兩制可以重回正軌，但是要一國兩制可以行穩致遠，教育擔當最重要的責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社交网站说，国家队奥运代表团展开访港行程，多名金牌得主今朝到港专学院与学生交流，分享奥林匹克精神和拼搏历程。他提到今日是国家宪法日，宪法为一国两制奠定基础，香港特区可以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信、旅游、文化、体育等的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和世界各国各地区和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杨润雄又说，为协助学校趁着国家宪法日推广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教育，教育局为学校提供学与教资源、校本学习活动建议之外，亦都正系举办网上问答比赛。美国再多六个州发现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感染个案，累计十一个州有病例。新泽西、马里兰、密苏里、内布拉斯加、宾夕法尼亚和犹他州分别通报确诊个案。疾控中心总监亚伦斯基话：，虽然 Omicron 占据新闻头条，但系 Delta 仍然系美国主流嘅新冠变种病毒株。总统拜登喺白宫发表讲话同回应传媒问题嘅时候，声音沙哑低沉，并且有几声咳嗽，引起记者关注。佢话系俾个酸传染，患上感冒，

自己 作曲唔系你， 作曲唔系我，天赐啊， 天赐系最多可以捞埋编曲啫， 都冇编曲嘅嘛，啱啱听我清声嚟。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 后援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报一报时间天气啊！ 而家时间下昼嘅3:39，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啊！即系我觉得啊，一个男人啊，识得煮嘢食啊，系非常之不得了嘅， 但系。 即系例如小弟去露营咧，咁諗住一个大学同学啦，宿舍嘅 friend， 我叫做石哥，你有见过石哥啦，系咪？石哥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人啊 ，nice guy，OK，、okay? 非常之好人。咁咧，所有嘢都系佢包晒嘅，即系型又系佢噶啦。我有啲型啊，你哋可以用我嗰啲，可以借俾你哋啊。如果你有就最好自己带啦。我冇啊，唔紧要啦，你过嚟拎啦。好啦。跟住之后非常之好人啦，去到买嘢食啦。如果你哋方便嘅话咧，可唔可以礼拜四嚟帮手一齐买嘢食？我惊一个人行拎唔到咁多啊，咁样 唔方便。 我要开工啊。唔紧要啦，咁我分两次买啦。Very nice， OK， 系啦，去到煮嘢食啊，去到露营嘅时候煮嘢食。嗱、起营咧，嗰日咧就我啦，文西啦、石哥啦，同埋我女朋友啦，咁然后就石哥系负责咗五成嘅起营部分嘅， 哇， 系啦，我同文西一人占咗两成半嘅 ，OK， 好啦，咁即系石哥都非常之好，去到煮嘢食都系石哥负责，即系我哋食啲咩啊，煮啲咩啊，都系佢 plan 好晒嘅，即系佢有个 table 出咗嚟嘅，那个 table 就会写好晒 今日会食啲乜嘢？ 我当晏昼开始露营啦。咁今日嘅午餐咧就系捞面，再有肠仔咁样。咁啊简单就煎饺子，OK 啊。夜晚咧我哋会食日式烧烤，我买咗鳗鱼啦、牛仔骨啦、猪颈肉啦。我知道你中意食猪颈，佢知道我中意食猪颈，我买咗好多啦。OK， 哇， 非常之好啦。好啦，第二朝我哋有沙丁藕通粉啦，同埋有啲多士同埋煎双蛋嘅。石哥完全包办好晒，所以一个识得煮嘢食同埋体贴嘅男人系可以加两分，而小弟啊系可以加一分。 你啊， 因为我煮嘢食攞半分，体贴攞半分。 你知个食谱都煮得难食，你真系难食噶、啊。我真系好中意今日呢一句啊 ，Kathy。 好啦，咁啊，但系即系呢个煮嘢食咧，我觉得即系因为石哥嗰款咧系嗰叫做。稳打稳杂派嘅、即系佢啲嘢系好 正路嘅， 正路嘅 黄道料理 系啦，黄道正宗嘅 系， 即系咁啊沙爹藕面咪沙爹藕面咯，系啦，通粉咪通粉咯，系煎饺子咪煎饺子咯， 咁嗰啲夜晚嗰啲咩 烤肉 烤肉啊，猪颈肉嗰啲 都系 咩方法？ 咁佢都系买热好咗嘅嗰啲，喺冻肉铺买热好咗嘅，例如一 pack 嘅鳗鱼咁，然后咪煎翻热佢食咯， 系、 啦，即系所有嘢佢都系黄道正宗嘅，系、啦。咁但系啊，咁样如此体贴嘅男人只系得两分，就系喺呢个嘅煮嘢食同埋细心体贴嗰度各得一分。但小弟系一个高分嘅人，个原因系在于边啊？在于小弟嘅创意系令我加到好多分，所以今日 无端端创意自己变劲多分自己咯。 所以下一个推介啲咩？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见天气冻冻地啊，推介你打边炉吓，唔系啊嘛，打边炉都要你推介。未完，今个礼拜系推介你试下唔同嘅方法去打边炉啊。咁啊，话说小弟早两三日就出街打边炉啦，咁啊嗌咗个寿喜烧汤底。咁你可能会话哦，咁都好普通啫，有咩咁特别呢？特别在啊，小弟嗌咗碗白饭。嗱，已经有人觉得打边炉梗系要乌冬啊、即食面啊、粉丝啦、啊，何解会嗌白饭呢？嗱，白饭呢个奥妙之处呢，已经有啲人觉得古怪噶啦。但系我唔系就咁食个白饭，系抌埋个白饭落去个汤底度煲啊，煲到最尾捞翻啲汤同埋啲饭上嚟，再加只生鸡蛋打碎嘅蛋花汤，哇！谂起都肚饿。所以今个礼拜就是推介大家试下打边炉啊，跳出自己嘅一般嘅思想，跳出自己平时嘅思维，试下唔同嘅方法或者唔同嘅食材，令到个打边炉更加好味。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我哋啱啱有个食家同事 ，PR 同事行咗入嚟， 系 唔知佢有冇听紧？ 佢可能会听啊， 佢可能会觉得碎料，仲食白饭喎， 咁都话叫识食喎。 哎呀，但系小弟喺创意嗰度攞满分， 佢太有创意啦。嗱，喺佢正式再介绍佢嗰个咩寿喜饭之前咧，早几日喺公司夜晚啊嘛， 星期二 啊，星期二肚饿。咁啊，有杯面啊，要再次多谢马生啦，佢准备咗好多零食啊，嗰啲喺度咁样。 系马俊伟先生， 系啦系啦系啦，马俊伟先生， 马爷我哋叫佢， 马爷系啦。咁跟住就攞咗个杯面啦，好唔知臭咁。咁跟住其实仲有其他零食，例如有啲饼干啊、芝士饼啊、糖啊，诸如此类啦。咁啊，一都即系攞咗少少食。咁当我嗰、那个面冲咗个滚水放喺度等紧我三分钟嘅时候咧，阿一就无端端行埋嚟。 倾偈，倾偈， 倾偈， 倾偈，下个嚟倾偈。 佢见嗰、那个嗰、那个咁嘅笑容，你知佢一定系不怀好意噶啦，系啦，你 feel 到嘅。突然之间咁殷勤，系咪先？有朋自远方来，非奸即盗，咪呢啲咯。本来企得好远嘅，突然间黐得劲埋，仲搵个身贴住我，好似想掟开我咁。因为佢想掟开我，远离个杯面，我已经 sense 到。然后佢问我个问题话： 你食唔食芝士饼？ 系啊， 嗱，嗰啲芝士饼唔系 blueberry cheesecake 嗰只， 唔系嗰啲， 系嗰个 L 字头个牌子嗰个， 大家由细食到大嗰只 芝士夹心饼。 系啦，然后佢问完我之后，我答佢系咩？你唔好放落我个面度啦， 我未行过嚟啊！ 你要知道，我都系知你懂嘢啊，所以嗰个想唔想食芝士饼？ 佢话：邱生，你实在太了解我啦，我真系想抌个芝士饼落去个杯面，睇下芝士海鲜面 系 件事好唔好食。 而当然我亦都知道， 咁当然我话，但系邱生你实在太唔了解我啦，因为就算你阻止我，我都系会抌入去嘅。 就算知道都系会阻止唔到 嘅， 而我其实都冇谂住阻止，因为我知同你阻止最后，我惊个面都冇得食，跟住我哋就会嚟一场腥风血雨嘅对打， 办公室欺凌 系啦。跟住你又用嗰个咩啊 ，lighter kick 咁样无端出一招绝招啦咁。咁所以最后佢就将个芝士夹饼抌咗落去， 抌咗两块啫， 两块 两块唔系好多。 咁系嘅，如果以逼级嚟讲个比例系好啲嘅，你只细啲嘅话咧就差好远啦。咁我就放弃咗啦，个人就等于我 Facebook 嗰啲 status 其实过去几年嗰啲都唔系我出一样啦。之前有啲提我话有 artist 上嚟话，哇、哦、你知唔知我咧好中意睇你 Facebook 嗰啲 status 噶？跟住系咩？ 我想知边位啊？ Nowhere Boys 嘅 Kenneth 哦， 同你嘅造型好似好 哦，知边位 有型啊？跟住系咩？过去嗰几年嗰啲都唔系我打嘅个，跟住系咩？好笑系啊，我同事嚟噶。 下次介绍我识 啊，你两个应该好有偈倾啊。咁跟住我放弃咗啦，由佢啦。咁跟住到我真系食嘅时候咧，我就尝试谂住撩翻个饼啦， 搵唔到、啊。 我仲以为肥姐良心发现咧，知我肚饿，谂住玩完嗰下就自己攞翻嚟食啦。咁佢又话冇。 哦，唔系，同埋我放咧，因为我为咗令有个芝士海鲜面嘅感觉咧，我系将个饼咧系扼咗落个面下边嘅、 啊， 即系唔系就咁铺喺面。 佢扼落去啊， 扼落去嘅， 好似好贴心咁样样噶。跟住我咪捞极都捞唔到咯。然之后差唔多食到食咗半啦， 食下食下，见到有一嚿异物出嚟，佢已经淋晒啦。然后佢里边个夹，即系嗰个夹心里边嗰个 夹心吓， 系啦，佢已经有啲变咗白色啊。 系系系， 系啦，跟住啲饼就黄色，类似咁嘅色啦，我都唔记得啦。咁我就唉算啦，分开食，一啖摆落个口度啦。几好食嘅， 即系个饼碎应该系溶咗嘅，个饼系溶咗，系啦，系得翻中间个夹心芝士夹心仲喺度。 而嗰啲芝士亦都溶溶地溶咗落嗰啲汤度咧， 系啲汤又入咗去个芝士， 系啦，要几好味喎，肥仔。跟住之后，嗱，我个人咧就好均真嘅，应该好啲咧，我会赞。于是我就同肥仔讲话，哇，其实几好食 嘅 ，very good。 就将嗰个剩翻嗰个死剩种咧，嗰嚿饼 死剩种， 就连埋个面包埋一齐食咧。是有芝士味是好吃的。 因为呢小弟呢食杯面呢都非常之讲究的。即是我试过推介大家如果你夜晚肚饿想食个杯面又唔够喉的话呢可以在隔离便利店嗰度买个饭团寿司饭团捞匀嚟食呢又是一流的。咁除此之外呢亦都有时可能你斋食个杯面你觉得啊好似即是好阴功啊好折堕啊即是咁样啦。咁所以咧，亦都推介大家可以试下买啲鱼肉肠啊，或者又咪有啲即食蟹柳嗰啲抌入去，其实焗一焗咧，那个观感系 fit 好多嘅。 系系 系啦，我都试过最穷嘅时候，唔系最穷嘅，系最冇嘢食嘅时候，系抌嗰啲虾条落去嘅。你当炸虾天妇罗嚟睇咧，其实系 OK 嘅。 我哋都摆个牛肉干落去摆， 牛肉干落去摆 面啊，即 系 面。 咁好啦，咁但係今次呢个呢係认真推介，我觉得係真係好食嘅。咁就好似 Setman 话斋，小弟早两日去咗打边炉，天气冻啦，咁嗌咗个寿喜烧汤底。咁其实嚟緊佢啲寿喜烧汤底呢，佢会跟着生鸡蛋俾你，千祈唔好咁急。 唔好急嘅意思， 唔好急係咁快打个生鸡蛋落去。你先食晒，可能你嗌到啲菜，其实打边炉正确步骤咧，喺我嘅立场应该食咗菜先。如果你会食菜嘅话，因为如果你后屘打肉啊或者剩嘅话咧，咁你系会令到嗰、那个。汤底系变到好油噶嘛，系咪先？或者肥牛系 啦， 就索晒啲油，所以应该系食咗啲菜先。咁啊，哦，烚咗啲菜啦，好啦，烚完啲菜咧，咁啊烚嗰啲丸啦，个步骤系咁样。咁啊落咗我嗰日都普通嗰啲贡丸啊、猪肉丸啊、鸡肉丸咁样落晒啦，咁样。咁啊食完啦，好啦，咁啊跟住就两碟嘅肉，一碟系鸡，一碟系牛。咁我落咗只。攞只鸡，攞嗰几件鸡先，跟住落完之后咧，再落埋，好啦，咁啊剩低喺台面咧，就有几样嘢嘅。第一， 牛未食啦，系嘛？ 牛未食啦，有四五片嗰啲牛腹肉啊，生鸡蛋啦，一碗白饭啦，同埋三啤， 系 好啦。咁跟住之后我就开始 加埋三啤咁有创意啊，肥仔， 我咪喺个 set 文入边讲过系，唔系喺访问入边话讲过用三啤可以煲饭，用啤酒煲饭，系唔系三啤？系啦，啤酒煲饭都有嘅。好啦，咁但系即系喺嗰个边炉，我就望住呢抽嘢嘅时候，我本身系谂住咧将个饭打只鸡蛋喺个汤嗰度，等佢煲熟咗之后就淋落个饭嗰度食嘅。 系， 但系我见到个汤咧，因为已经啱啱煲咗咁多嘢嘛，即系食咗咁多嘢啦，个汤咧开始变少啊，即系个可能汤得翻一半嘅汤啦，同埋佢甜啲嘅，我会觉得，即系比起你就咁平时一开始嘅寿喜烧，可能打完 边 蒸发咗啲水，同埋可能有啲肉嘅味道咧，系令到佢汤咧系鲜甜多些少。咁然后我就忽发奇想啦，咁小弟咧系先将嗰啲饭抌落去嘅，然后 成嚿抛落去， 成一碗饭啦，一碗珍珠米，系啦，成碗饭摆入去搅匀佢，然后再摆几片嗰几片嘅牛腹肉落去。摆埋牛腹肉之后，最尾临食之前就打只蛋，然后最尾捞匀佢嚟食。 嗱，第一样嘢我想问，因为你里边虽然少咗汤，但系打咗个蛋，即系搅匀咗打落，佢会唔会稀释？ 蛋花嚟嘅。 O、okay, K， 即系佢都会有一啲咁样样。 咪好似你打食即食面嗰啲蛋花汤咯。 哦 ，O K， 系啦，有一次嗰款嘅，然后最尾就。Okay.忽上嚟食咧，咁你就有嗰种。 咦，你系用忽上嚟？ 哦，系啊，跟咗阿刘生，我以前细个都讲忽上，而家跟咗佢。咁跟住之后咧，你忽落个碗嗰度咧，就热辣辣，好暖。喺呢个天气嘅情，即系呢个冻嘅天气情况下，你食一碗暖粒粒嘅汤饭，然后再夹一片牛腹肉落口，然后再饮一啖暖粒粒又甜嘅汤，再忽一下嘅饭。哇！然后当你个口好热好热嘅时候，就饮嗰个好冻嘅山啤。 哇！冰火出重天啊，真系 真系不得了。 哇！我真系未坦白说，除咗嗰啲咩粥底边炉之外，我系打边炉，我系从来冇试过咧， 食饭， 系系， 唔好话抌落去啊！我连就咁独立食一个饭。 阿斌嗰阵时系会成日嗌白饭俾我哋笑噶嘛？ 系啊， 我系嗰日忽然谂啊，如果将个白饭抌落去系咩反应？因为食嗰间嘅打边炉咧，佢唔系任食啊， 嗯， 而且啲价钱相对地贵啊，所以我谂住嗌个白饭嚟一碗 爆肚， 系谂住饱肚啲。 穷人打边炉系咁噶啦。 嗰间温字头嗰间 哦，系贵系贵系贵， 相对地贵少少啦，比起我哋食放题，咁、哦、所以就谂住食个白饭打底嘅、哦、本身，但系咁又几好食、哦。好啦，咁啊除此之外亦都试过咧，小弟咧，即系你去啲任食嘅火锅咧，有时咧佢会有鱼生噶嘛，系咪先？ 系啊，你点问法？ 咁你鱼生就必配呢个 wasabi 同埋豉油啦，系咪先？ 系啊。 小弟咧就试下唔用一般嘅打边炉豉油落蒜蓉，就用 wasabi 嗰啲再加日式豉油去点嗰片嘅肥牛，即系你 系 都 OK 嘅、哦， 即系有一种好似当佢鱼生咁样食，咁当佢煮熟咗啦，但系用嗰只味嘅概念去食， 系啦，系几好味、哦。 系咪因为wasabi 唔即系寿司嘅日式嗰啲豉油系咪甜啲？ 系， 比我哋即系中式嗰啲甜啲。 系啦，咁当然如果你系沙爹汤底去做呢件事就未必得啦。所以你其实我觉得系你要因应嗰日嗰个汤底嘅，即系例如我觉得嗱，即系你而家忽然间问我沙爹汤底。如果整湯飯得唔得咧？我係有啲卻步嘅，因為我估係相對地 濃啲、啊， 濃啲同埋鹹啊。 哦， 但如果嗱鹹係咪代表唔得？又唔係喎。如果你花膠雞湯，你整個湯飯落去、哦， 不得了、啊。 咁你未必配肥牛嘅，你可能係就咁 雞咯， 擺兩件雞件落去，又或者可能係可能未必落蛋嘅，即係你個花膠雞可能有個花膠配個雞，然後個湯飯揈落去撈勻佢，最尾可能有啲蟹柳咧。可能淡淡地、清清地咧， 系 又啱數啲喎。所以其實你喺個創意之間係有個規範喺入面，萬變不離其中。即個創意你點樣跳出個框框，但你個框框又好似好啱、好有邏輯，呢個係最難嗰樣嘢咯。 而嗰個框框係咩？你自己定嘅啫嘛。 正所謂啊，主食之道，一字記之曰心。食神老嘢， 真係好心。那天我話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嚟到今日最后呢个环节，又系时候拣歌俾大家听啦。我想过去呢一个星期多啲，特别会听得多一位歌手啊，唔系，系一位艺人去演唱《倒转地球》，系陶大宇先生，大家都听得多啦。所以今日咧都唔谂住喺度再播，但系听住佢嘅歌声，令到我谂翻起，其实有唔少嘅演员歌手都有一啲好精彩嘅演出嘅，例如系张耀扬嘅。爱我别走，另外更加有一位是当中的表表姐，当年她饰演一个角色叫做花骨龙，已经在戏里面唱过无数的金曲，最经典其中一个就当然是她和李修贤唱灰色轨迹啦。但是你又知唔知道，其实张家辉佢饰演花骨龙之外，亦都曾经做过歌手、出过碟嘅咧。喺2000年，佢就出过一张专辑，而当中有呢一首歌，你就可以感觉到张家辉扮紧花骨龙去唱歌啦。呢一首就系叫做《爱得起》啦，一齐细心听一下。 和不痛由身体去理解，爱和不爱由两颗心去猜，到了这境界不需要表态，就像以挽手跨进一个地带、哦、远和不远由天边到脚边，爱和不爱甜蜜也许便算， 我与你发展自然，你靠在我身边，不担心再花不开变化多端。从开始心中作了预备，爱打起，现代人心理才不理，谁败了徒弟，由旁人怎么猜测计算羡慕和妒忌，多么喜欢你，从不自恋与中气，开始心中作了预备，爱打起，即使你离开，只需要爱得精彩。远和不远，由天边到脚边，爱和不爱，甜蜜也许便算。 介绍下首歌叫咩名啦？ 爱得起是来自张家辉第一张同名专辑啊， 好像入面有首歌是跟他太太一起唱的。 没错啊，那个是金装四大才子插曲来的，那只我没记错的话。 那当然即是讲起张家辉先生的歌呢，即除了即这首之外，有一首我是挺喜欢的。 是。 听听再改一下，改一下。 来来来。 估不估到什么歌？ 啊 即系如果提张家辉先生，点会唔系播呢首歌呢？虽然呢首系黎明， 系啊， 但系电影版本嗰个更加朗朗上口，即刻个舞步出翻嚟啊！ 我俾你、 好啦，想听嘅话自己搵翻首歌出嚟听啦、 啊，因为呢个黎明版嚟嘅， 呢个黎明版嘅，同埋我哋节目完啦，我哋 系啊， 我哋记得听超 B 嘅 《终身美丽》同埋 《原来是这样的》，拜拜。